种伤悲没人懂，多情的总被无情捉弄，喜怒哀乐你操纵，为什么爱情来去匆匆？爱得太多才心痛，哭得再多你不会感动，做得再多你无动于衷，有一天你会后悔今日的放纵。爱越深痛越真，这辈子被你伤得最狠，爱越久心越冷，最爱你的人你亏欠一生。爱越深痛越真，爱到最后只留下伤痕，爱越久越残忍，山盟海誓都变成心头的针。这种伤悲没人懂，多情的总被无情捉弄，喜怒哀乐你操纵，为什么爱情来去匆匆？爱得太多才心痛，哭得再多你不会感动，做得再多你无动于衷，有一天你会后悔今日的放纵。爱越深痛越真，这辈子被你伤得最深，爱越久心越冷，最爱你的人你亏欠一生。爱越深痛越真，爱到最后只下伤痕，爱越久越残忍，山盟海誓都变成心头的针。爱越深痛越真，这辈子被你伤得最深，爱越久心越冷，最爱你的人你亏欠一生。 就应该知道，为何却

向来有一种无可言喻的魔力，这是来自他2002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爱的主打歌》。 叫透明人，只有秘密要和他拱手同谋，那可不敢保证，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走漏了风声。 这一本来就可能有点难，有点傻也有点笨， 会不会忘了按着驱动， 也许这是他的本能， 能够让人有点心疼， 不会隐瞒，只会坦诚，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行则行，否则好请你稍等。 透明的坚持热情赐予你的胆怯，可否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 期待互换代人类互相的忠诚， 他的一生去找一个秋天。 透明的坚持热情赐予你的胆怯， 可否得到同样回报的可能， 期待互换代人类互相的忠诚， 勇敢的一生去找一个世界。有一种人叫透明人，只有秘密要和他拱手同谋，那可不敢保证，也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在即，2月15号。本市召开换届纪律培训会，组织全体党代表学习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并进行严肃换届纪律集体谈话。王彦青等市四大领导班子出席会议，张金科同志主持会议。会上，全体党代表及工作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境界》，学习了严肃换届纪律文件选编。2月1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18个代表团全部报到。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期间，代表们将听取并审议6届市委工作报告，书面听取并审议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情况报告，等额选举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出席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等。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将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于2月17号下午闭幕。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出台，涿州市被定位为现代产业聚集区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接地，这为全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全方位历史性的突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本市乘势而上，紧紧抓住机遇，坚持主动作为、冷静决策、练好内功、注重实效的原则，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央企和京津单位的沟通对接，推进交通、生态、产业3个领域率先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生态人文环境不断改善，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也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跟着我到南面，远离别